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下午好，我是杨帅。 是的，在我们节目开始搬上我们新直播间的第一天哈，我们就有开启过我们电台好声音的第一版。大家会发现呢，平常在我们的电台当中比较不太像我们一样展露声音的，比如说像编辑啊，还有一些像导播啊、技术人员啊等等等等，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展现出他们的好声音。今天呢，我们的电台好声音第三弹要隆重打响了，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我们北京电台的资深录音师陈伟静和王轩，跟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 大家好，我是伟静。 我是王轩。 哎呀，这么简单就结束了。是的，那还是要先预告一下哈，今天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打开你手机里的唱吧 APP，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发现，找到直播。 我给你打开，对唱吧。然后下一步发现，然后呢？ 点击直播。 好的。 点击直播之后，你就会发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挑战新歌声了。 是的，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哈，电台好声音现在同步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是的。 那今天呢，伟静跟王轩来了之后，有特别特别精彩的表现要送给大家，完全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是。 其实两位作为录音师的话，我们作为就是主播心里都很怕怕的，就是你们每次录到我们的声音的话，会在背地里说什么？ 内心会有什么 OS？ 特别是我们有一些音需要修一下，先把 OS 跟我们大概讲一讲。 比如说这个音不准啊，怎么没有练好啊，回家没有练好怎么就过来了，就之类的。 这么 peace 吗？ 听到了这么多实话累。是，那今天呢录音师也要来表现一下自己的歌唱水平。我们挑战新歌声就是要给所有爱音乐的朋友搭建一个这样的平台，也希望大家像我们一样发现身边爱音乐想要表现自己的人，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是的。 那今天一开始还是要进入先声夺人，我已经和王轩要一起搭档，我们送上一首好听的歌。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现在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这个声音当中听到现场已经有在调弦的声音了。 是的， 伟静和王轩呢是来到我们的表演区，两个人呢其实要来我们节目非常重视哈，我们上电台 KTV 的节目，所以提前好几天就已经开始练习了。那现在给大家揭晓一下曲目吧，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 这首歌，就是在拉拉烂的，就是前一段得获奖无数的那个 爱乐之 城电影里面的出现过三次的那首歌，主题曲叫 City of Stars。 这首非常好听，我们在电台日常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播放过无数次。 是的。 现在呢两个人是一个弹一个唱，王轩会出声吗？默默的， 他用吉他出声。 是，那一首 La La La 来自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伟静还有王轩合作的演绎，你们准备好了就可以随时开始了。 OK Let's go。 Lad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Then I know your dreams, the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 ring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to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and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them really a voice that says you'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I don't care if I know just where we wi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 is crazy feeling I rent out on my heart. Think I want it to sta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 never shine so brightly. 非常感谢一首《啦啦啦》来自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韦静，还有王轩的演绎。怎么样？第一次在电台工作这么多年，第一次在电台唱歌的感受，要先采访一下韦静。 感觉我在这儿说吗？ 可以先回来，可以先回来。我们还是给一个时间哈，先回来。 是的， 来到我们的访谈区，今天我们要一起聊一聊关于音乐和生活的故事。其实呢，韦静之前的时候也有过在就是合唱团的这个经历哈，虽然是作为录音师在电台工作，但其实之前的时候也是很早很早就喜欢音乐了。据告诉我，他说两岁的时候音准就已经超准了，作为我这种二十多岁音准还没有把握的人，不太能够理解。跟大家先讲一讲你是怎么样走上音乐的道路的。 其实就是大概两岁的时候，我妈跟我说，就是那么小，就是那个字儿还倒不清的时候，我唱《血染的风采》，就是字儿没倒清，但是音特准，节奏还特好， 《血染的风采》 就是很老的一首 流行歌曲， 很红的歌曲是吗？ 很红的歌曲。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听家里人唱唱唱，然后就发现音巨准，然后我妈说，哎，那不去学一下太可惜了。 哎，对。 然后就说那送去吧，试试，不行拉倒，是行就唱着呗。然后就去了我们那边，我老家是武汉的嘛，然后武汉市少年合唱团在当地也挺有名的，那就一试，试完之后老师说可以培养，然后就从那个小班、中班、大班就一路唱下来了，然后就唱到十几岁，然后 待了有十年。 对，在合唱团一直唱到了高中。 哦。 对，但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课业压力太大了，然后家长就说，哎呀，就集体活动就少参与，然后就是重点培养吧。然后那会儿就找了武汉音乐学院的一个教授，给我一对一的学习。 哇，那也算是经过了专业的熏陶培训 的了。对对对，但是很多年没有唱了，你唱功有所减退。当时是学的美声。 哎，那是不是当录音师的话，对这个音乐这方面有一些要求呢？ 是，其实 因为他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准的，他们才能在内心里说你们不准呢。 对，有道理。 像我跟王轩，我们俩都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录音艺术学院。然后我们都是学录音工程这个专业的。当年我们入学的时候，老师第一轮就是试唱、练耳，然后才艺展示。对，你要这个不过，你拿不到 offer， 拿不到 offer， 你就没有资格报考。 很严格的一个专业。 对对对， 所以跑调的人 录音系比较难考，后来发现录音系好像更难考一些。 对对对对对， 是在我们活力酒吧正在唱吧的直播间当中，有好多朋友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们包括像清新 boy、绵绵清新酱， 还有朋友新朋友独特，他说这不是现场吧，可能因为感觉唱得太好了， 是 不相信， 这就是现场， 确实是现场，我们现在就回应你，是一档正在直播的电台 KTV， 每天下午18点钟大家都可以通过唱吧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嗯， 现在呢我们有了这样的录音软件，包括像智能手机普及了以后，我们可以在唱吧上下一个软件，然后自己就录歌曲。 是， 以前的时候没有这种条件的，所以就会特别羡慕录音系的学生。 嗯， 你们是会一言不合就给自己录歌吗？ 其实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在宿舍里面会自己弹词啊，然后唱歌， 然后自己录下来也特别的简单，就是自己完全有这样的设备， 其实都无所谓， 录或不录都无所谓，反正想录随时就录了。 对对对， 像我们当年就是最好玩的事儿，是你比如一首歌从无到有吧， 嗯， 先作词作曲， 对， 然后编曲， 是 编完了之后，然后就说好，那我们开始录吧，录着录着觉得哎稍微单了点，找几个人和声，然后再和声一唱，好混一下导出，哎一首歌出来， 就自己都能所有的都能干。 对对对，就是这个专业，就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这个行业， 嗯， 这个职业可能都是个很小众的一个方向。对， 嗯， 大家现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音频听到了有一首歌，哎，这个不是温岚的原唱，这首同手同脚就是韦静自己混音的一个作品， 是 他 唱的吗？来听一听。 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踏着彼此梦想前进，路上偶尔风吹雨淋也要握紧你的手心，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相知相惜相依为命，别忘记之间的约定，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 大家现在听到好专业啊，就是自己可以录制这样的水平的话， 我被圈粉了。太好听了。 不敢不敢，这个是在家里录的。 哇哦， 为什么为什么，那你不会录这样的东西吗？ 没有，我们一般就是可能在宿舍里面，然后拿一把琴，然后我就能唱， 然后就没有了。 就是可能每个人的喜好方向不一样。 嗯， 我觉得完全可以把自己录成一个那个录音室水准的歌手，干嘛不这样做呢？ 就 是 反正就是玩嘛。 嗯， 在我们的平台上，青青波来问说是原声吗？这个当然是原声，不过不是温岚的原声，而是我们今天的嘉宾陈伟晶自己给自己录制的作品。 对对对， 哦，感觉就像一个化妆师可以自己把自己画得很美，然后律师可以自己给自己录出很专业的。 怎么说呢？就是天生的音调还有音准也很棒啊，是不是，啊？ 前一段时间的时候网上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互动话题啊， 嗯， 跟大家一起聊， 嗯， 就是说你曾经用你的专业就是鄙视过谁谁谁，我觉得韦静还有王轩这样的就可以用自己的专业来鄙视一下我们这些完全不会的人。 不敢不敢。 但其实刚刚提到哈音准和音调这一点， 嗯， 既然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呢，接下来通过现场的展示之后，我们就要进入一个好玩的环节，一起进入魔音秀来聊一聊，看看今天有哪样的大考验给两位。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挑战新歌声魔音秀。刚刚在我们的片花阶段哈，大家看到了很多现场的这个表演的画面。 嗯， 其实这都是韦晶之前在合唱团的时候的一些照片，非常珍贵，今天翻了很久。其实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哈，比如说像刚刚这一张照片，这个还比较有历史，这应该是中国人唱外国人歌唱大赛对吗？ 对， 06年的。 06年。 嗯，那这一张呢？ 这个是同一场。 哦，同一场， 他们初赛和复赛的一个关系，就是同一个阶段吧。 嗯，都蛮远的，看不太清楚。 对， 但是这一张就哎呀有特写了， 美美的， 看得好漂亮， 多的特写。 嗯，这是哪一场呢？ 这个是07年北京电视台的一个中秋晚会。 嗯。 对， 都好漂亮啊、 哦、 我觉得做合唱是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但独唱也完全拿得出手。既然专业这么厉害的话，那必然要来一个小考验了、 哎、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挑战新歌声不是一个善意的节目。接下来呢 好紧张，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唱吧活力酒吧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哈，一起和两位专业的录音师来，现在大家就是场外评委了、 嗯、 我们接下来呢会把两位我们的音乐爱好者自己演唱的一些片段截取了一下，然后请两位来点评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救， 嗯， 以及还哪些部分可以作为稍稍的一些调整哈。我觉得王轩已经面露难色， 就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这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喝水，小心别呛着了。 来先听一听啊，第一首呢应该是这个王菲，对不对？ 王菲， 对，她演唱，大概只有几十秒，大家仔细听听看还有没有救。 摇晃的公主杯，这酒香染着心弦，那不寻常的美，乃是您的醉，心中情的跟随，不起来半个虚伪，脚下踩着玫瑰，会是一个闻到的味。 这个旁边的人非常的给面子啊，但具体唱的怎么样呢，还是要问一下我们专业的录音师。 是， 因为第一声出来的时候伟静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这个方便点评一下吗？来， 你刚刚说这首歌叫什么？ 王菲， 萧敬腾的王菲、 哎、不好意思没听出来。 这看来是没有救了对吗？ 这个王轩老师来点评一下吧。 好， 甩锅甩得很快。 对，我一直在跟着那个鼓点在颤 啊， 所以我觉得可以自动屏蔽掉他那个人声，其实还是不错的。 啊，自动屏蔽掉人声还是不错的。老师们说的很婉转嘛， 这人声没有一个在这个节奏上。 哎，有一个可圈可点的， 哎， 节奏还可以， 是吗？ 这个节奏应该是伴奏， 但是他有一个节奏是他自己的节奏，并不是歌曲的节奏，对不对？ 我觉得我还以为是他自己发挥了一下。 对， 很难做到的就是他能自己在 完全不被音乐所影响， 他可以陶醉进去，就他能够。是吧， 坚定自己的节奏， 沉浸 在里面，对 对对，那很厉 害。 清新 boy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已经看出来你们俩的套路了，他说你们俩已经开始转移话题了。好，我们还有第二题哈， 第二位选手， 我觉得这个能稍微好一点。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到了，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 这个怎么样，就高潮部分我们就不放了。 我听出来是什么歌了。 听出来了， 我天哪，这个肯定 陈奕迅的十年。 对， 这已经是很大的肯定了。 我觉得这位同学吧， 嗯， 那个视唱练耳啊可以学一学，报个班儿。 这还有救是吗？ 有提高的空间。 有提高的空间。 对对对， 是，好多朋友也都听出来了，说明比刚刚那首歌要好一点哈、 啊、 然后这个粉桂莫语他说十年是陈奕迅的一首歌曲， 嗯， 还有开心快乐是福平平已经关注了我们，感谢你， 谢谢，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唱吧的平台上点击右下角的这个发现，然后在上面有一栏是直播、嗯、我们就在这个直播的热门页面了，进入到活力酒吧，点击发现或者分享，让今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电台好声音。 嗯， 但是玩闹了一会儿哈，还是要切入正题，毕竟我们是一个很严肃的唱歌节目。发现我们很严肃了吧？ 嗯，很严肃，很严肃，太严肃了。 两位嘉宾很不情愿的点了点头哈。 嗯， 其实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伟静在学校当中呢，经常会比如说参加一些合唱的比赛呀、啊 嗯， 包括也是代表中国传媒大学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嗯， 那王轩平时呢，除了音乐之外，喜欢弹吉他。 比较喜欢弹吉他，然后比较喜欢运动。 运动。 比较喜欢运动。对，我没有准备王轩运动的时候特别帅气的照片，王老能找到吗？你知道就是在右下角的那个穿粉色的，就是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王轩， 最帅的那个就是他。 哎，有通常的说法就是说男生粉色很挑人的，就一般没有帅到一定程度的不敢穿粉色。 敢穿。 是， 还有小鲜肉，你不要说这个了。 小鲜肉也驾驭不了粉红色的衣服。 哎，好像杨帅确实没有粉色的衣服。 对啊， 仔细想了一下， 真的很难驾驭，挑脸型，挑肤色，挑身材。 我跟王轩 单人特写啊，这个就有点中二。是，平常呢也非常的喜欢弹吉他，所以经常跟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这是在打麻将的间隙，你要唱一首是吗？ 对。 哇， 这是真的爱音乐吗？ 真的爱音乐，真的爱打麻将还需要电乐，你朋友好高配啊。是，那刚刚呢，王轩是在为伟晶伴奏，现在呢、 嗯、 大家也是很想听你唱歌，所以有给大家准备吗？ 这么快？ 这么快，对， 知道会来到，但没想到这么快， 没想到这么快。所以你是在这边唱一唱，还是去我们专业的表演区唱？ 我是不是在这边的话就唱 去吧？用我们的小彩灯可能会好一点，是不是？ 对对对，这样晚上就会更加好看一些。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是什么？ 是 什么？是要三声才可以揭晓一下。 张震岳的小雨， 是来自张震岳的一首小雨。好，准备好了，我们就随时可以开始了。我们先稍稍调试一下哈，因为这个吉他确实会比较慢一些。因为王轩平时呢比较喜欢的是摇滚乐，因为私下里的时候我们也交流过，他说确实比较喜欢摇滚乐，而且喜欢去听一些摇滚的现场。他今天选择了这么一首很清淡的歌曲，是因为怕在电台当中表现不好吗？ 其实你看我的衣服吧，就是二十 八啊，今天是把态度穿来了我们的直播间里。 因为今天可能我们准备的歌曲都是英文歌曲，所以我就特别挑了一首中文的歌曲。 中文歌， 对。 你可以再把这个话筒对朝你一点，这样可以收声会更好一些。好的。然后我们可爱的导播老师，请把小雨的雨改成宇宙的雨好吗？现在是下小雨的雨。 好萌，莫名的萌萌的。 特别可爱哈。你准备好了就可以随时。 答应我要救我啊。 哦，会的会的。 要到那个破音还没有破那临界点，一定要救我回来。 我觉得你不会的。现在可以试一试了。有破音的话，说明我们真的是一档 live 的节目，没有作假，大家特别喜欢听。 是，喜闻乐见。 好，随时可以开始了。 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那双晶莹， 这是在干嘛？ 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滋润心中土地。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因为我真心对你。总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题。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我的爱就像一片舟，在你的心湖无处停，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希望不再流浪飘荡。 一起来吧， 现在是要念一波互动吗？我们的清新 boy 在我们的唱吧火力酒吧的平台上，他说可爱的没影子了，可爱的不要不要的。他问说，王少你紧张吗？感觉你害羞了，脸都红起来了。 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现在我们很开心。 你们开心吗？ 开心。 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好听， 好听不需要救啊，你对自己可能有点定位太，我们就没有找到可以救的地方， 对， 在自己要求太高， 我一直在想办法随时就跟着准备，你不行的时候我加进来， 插不进去， 结果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王轩很想让大家一起来，然后就是说一起摇摆起来的这种感觉。他今天还有准备一首特别难的歌曲，今天要唱吗？这首男歌我们还要挑战一下吗？来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其实这首比较难的歌曲是最近大火的这个要走 freestyle 的一首歌曲哈，有大量说唱的这个部分的。 对对对。 嗯，但是你的词在这边，所以你要在哪边？ 啊，现在就开始了。 啊，随时啊，你可以待会儿要缓一缓吗？ 好，现在开始吧。 随时可以唱起来，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活力982的直播平台当中为他们两个刷刷小礼物哈，小礼物可以走一波了，我们一起试试看哈。不管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还是在收看我们节目，还是正在直播间里面的我们三位，其实如果觉得自己可以加进去的话都可以，但我觉得难度略大。不好意思，这个可能需要先暂时帮你调一下这个耳麦，然后这样你才可以听得到伴奏。嗯，在这之前呢，对，在地上，我们要先戴上，这样可以听得到伴奏，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了。 让我清唱。 哇，清唱这难度太大了，因为毕竟还是要有一个鼓点，然后这样配合起来，大家才可以听得到。 好了， 好的，我们可以开始了。 话筒提高一点。 为什么？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学着感情说话。别人怎么喜欢去靠近墙壁，被我的 A B C 不受了摇曳的打杂的飞机。他觉得到你的九九六年级，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非得被别人搞。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边，有空就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谈个恋爱，爱我不想帮你交换，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我知道你未来的路，但妈比我更清楚。你会开着学生的同学车，往写东写信。但我建议你找些妈妈，我会用功读书，用功读书怎么从我的嘴巴说出？不像你说，所以叫你用功读书。妈妈指着你的某一年，要好好的守着，因为某天的到时，我会告诉她我还留着。对了，我会遇到周六的饭，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读书，我来试一把。从前写的情书，你写完不要送人，因为过两天你会在操场上见到。你会开始唱唱流行歌，因为张学友开始准备唱吻别。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继续走。今天确实特别的热闹哈，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停不下来啊。 超出我的预期， 时间 嘴竟然可以这么快。 哎，我觉得我们四个人是不是可以组一个合唱团？我觉得正好有伟静比较专业。 啊，我给咱们找个指挥。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在我们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微微小妖他说，哇，小哥唱的好好啊，然后一起摇摆，可能看到我们正好在直播间里面一起摇起来了。 嗯， 时间关系呢，待会儿有故事的好同学伟静还要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嗯， 那其实今天来呢，刚刚王轩说了，他把这个摇滚写到自己身上了。除此之外，现场可能今天不太允许唱摇滚哈，但是还推荐了一首摇滚歌曲的 MV 要推荐给大家，来，这是来自谁的？ John Mayer 的， 大才子， 非常经典。 John Mayer 的， 他一首什么歌曲呢？ 咱们来看吧。 咱们来看吧。 Queen of California， 是 Queen of California， 来自 John Mayer。我们先来欣赏这支 MV， 在此过后呢，我们的音乐爱好者今天来到电台当中的伟静和王轩要带给大家继续精彩的歌曲。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来到了我们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要为大家送上的也是一首有故事的歌。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切到我们的表演去吧，两位已经准备就绪了，最后要给我们带来的依然是来自电影《La La Land》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插曲 Audition。 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吗？随时我们就可以开始。 前面有一段独白，大家感受意境就好，可能读得不好，请大家见谅。My aunt used to live in Paris. I remember she used to come home and tell us the stories about being abroad. And I remember she told us that she jumped into the river once, barefoot. She smiled.Left without looking, and tumbling too. 个伞，The water was freezing, she spent a month sneezing, but said she will do it again. Here's to the ones who dream, foolish as they may seem.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ache.Here's to the mess we make. She kept all the feeling, sky with no ceiling, the sun setting side free. She leaves him her liquor and died with the flicker. I'd always rememberHere's to the ones who dream, foolish as they may seem.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ache. Here's to the mess we make. She told me a bit of madness is keyTo give us new colors to see. Who knows where it will lead us. And that's why they need us. So bring on the rebels, the ripples from the pebbles, the painters and poets and plays. And here's to the fools who dream, crazy as they may seem. Here's to theThat break is to the mess we make. I trace it all back to them. Her and the snow and the sand. Smiling through it, she saidShe will do it again. 这是真的结束了吗？ 是的。 哇，有点好不舍得的感觉。你知道在你们整个演唱过程中，导播老师一直在用字幕调戏我们俩，就是我跟杨帅特别陶醉的在听你们演唱的时候，他把字幕改成了陶醉的迷弟迷妹，然后给杨帅改成了陶醉中。 对，就是我们，没错。 非常精彩的一首 audition， 来自电影拉拉烂当中的一首插曲。今天由我们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王轩和韦静一起为大家合作带来。 是 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其实这首歌曲也是有故事的，而且我们其实把它的故事放在最后阶段来讲。接下来大家其实可以通过我们的音乐听到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熟悉，这首歌曲叫做流星下的愿，其实跟刚刚这首 audition 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我们请韦静来讲讲他的故事吧。 这首歌其实是雪狼湖里面的一个选段，然后当时我参加婚礼的时候，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唱的开场就是这首歌。 是，大家现在其实听到的不是这个选段，大家现在听到这个正在演唱的男生就是韦静的先生 啊。对，是我先生。 这个版本就是你们俩唱的吗？ 对，是我们俩唱的。 哇，好浪漫。 就觉得现场既然唱了也练得差不多了，那就录吧，一言不合就录音嘛，就是 一言不合就开录。 哦，对，所以现场是录好的，然后两个人对嘴型是吗？ 当时是没有录好的，但是回过头来觉得已经细节我们都已经抠 了，就是在婚礼的时候是 live 现场唱，然后婚礼过后然后录了一个版本。 对，觉得值得纪念嘛，那就录吧。 非常值得纪念，真的，我们有故事的好同学也听了不下百个故事了。 是， 通常有什么送给之前的爱人，送给现在的爱人，送给爸爸妈妈的，但是像这样直接拿着自己的歌曲来讲故事的是第一个。 真的， 谢谢。 我们现在可以听到女生了，这就是哦，还是男生的部分，待会儿就可以听到韦静的这个演绎了。当时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 就觉得这个歌很美好，然后我觉得其他的那些个对唱就是感觉比较怎么说呢，大众化吧，然后这个比较感觉比较高雅， 是清新一点，一下子格调就拉开了。 对，然后这个歌适合开场，当时就说那就唱这个歌。我俩其实没有叫主持说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没有这样的开场，我俩是唱着出来的。 哇，对，然后唱完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俩就走到花门，然后他就单膝跪地求婚，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流程。 现在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韦静的歌声在自己的婚礼上。 每个音阶都有渐进的感情，我要用心表演一场让世界对我肯定，让湖边的浪也用心的倾听。 刚刚在听到这一声音出来的时候，王轩立马一秒变迷弟。讲述一下吧，就是你听到这样的故事还有感受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第一个感受就在想，我是不是全是假录音？ 为什么别人可以这么浪漫？ 对， 是吧？ 其实师姐的婚礼我已经参加了，但是那天我很去晚了，错过了一个环节， 错过了开场。今天正好在我们的现场重温一下， 一 起来分享一下这一份幸福哈。 嗯，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间关系只能聊到这里了。 嗯， 也希望今后大家也可以多来我们节目，一起来有想唱的歌攒够几首就可以来了。特别是也希望正在收音机前还有正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前观看的各位，如果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爱好音乐的朋友，或者说你本身就是音乐爱好者，欢迎和我们联系， 快到碗里来。 是的，大家可以把你自己演唱的视频还有个人的简介发送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公共邮箱，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就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 是的， 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收看，还有在我们的唱吧平台上一直在给我们刷小礼物以及对两位提出各种溢美之词的各位朋友们， 谢谢大家， 并谢过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今晚有戏》，不要走开，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我想